现在我的脑海。 当这个时代一切都走得很快速，精致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安静和平和已经不被很多人推崇，越来越多的人趋向那些强烈的节奏。相对的，这个时代的很多歌都有一种侵略性，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词曲都非常的简单，那英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很开阔，让我们可以去安静地享受一种飞速变化下平和的心境。来听到那英的这首《变幻的年代》。 你看到了吗，朋友？这里的楼区，这里的街道，这是否是你的想象？它是否会带你驶入梦乡？

李宗盛《凡人歌》之后，下面要出场的是一位很倔强的女生，而天性倔强的女生唱歌我也不是都喜欢，就那么几个人吧，但是戴佩妮当然要排在前列。细数她所有的作品，好像我很难找出某一首来觉得有一点俗或者是不那么好听。在自己喜欢的歌手面前，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发自内心的多说一些赞美的话。听到戴佩妮的这首叫做《淡水河边》。这是一把很耐听的声音，来自戴佩妮，而下面的这首歌里，熊天平的嗓音就像是一位自由的鱼，有的让人失了心神，思维停顿。我想我还是喜欢在节目当中听到这种配器简单的歌的感觉。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播给大家去听一听熊天平的《心有灵犀》。